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中国天文年历显示，今天中午11:09将迎来农历24节气当中的大寒。专家表示，这一时节天气依然寒冷，公众要注意保暖，谨防感冒。北京市统计局联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去年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800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 6.7%。改革效果进一步显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继续提升。其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区生产总值实现1330亿元，同比增长 12%。高精尖产业贡献卓越，国家高新企业占全区法人单位总数的比重达到 3.83%， 领跑全市。记者从市安监局了解到，2018年春节，在本市五环路以内不设置烟花爆竹零售点，五环路以外区域已设置长期零售点的区，要通过压减数量实现一区一点。烟花爆竹配送开始时间为农历腊月15，销售时间为农历腊月25到次年的正月初五。记者从市卫计委了解到，针对网络号贩子隐蔽性强、违法成本低、犯罪取证难的特点，本市今年将建立执法部门、挂号平台、医疗机构三方共享的网络号贩子黑名单制度，努力实现对号贩子的联合惩戒。2018年北京市中考首次英语听说机考成绩昨天发布，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输入准考证号和报名号查询。再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文化动态。由北京出版集团和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主办的品读北京2018迎春活动月昨天启动，迎春活动月持续到2月28号，期间将举办北京文化图片展、主题讲座、优秀出版物展示展销等京味浓厚的系列文化惠民活动。由多明戈领衔，法语歌剧指挥帕特里克·富尼耶执棒，世界著名导演沃戈德·安娜·丹冈导演，舞美设计、服装设计的国家大剧院制作歌剧《泰伊斯》将于2月2号到6号迎来首轮演出。昨天，国家大剧院邀请媒体走进排练厅，探班正在排练的《泰伊斯》。加拿大最佳电影展今天中午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开展，展出8部各具特色的加拿大电影。贵中野兽曾夺得2015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最佳加拿大电影，导演以个人经历为原型，拍摄了一个跨越性别的青春苦涩故事。你好执行者则讲述了运动员生涯的残酷现实，也曾收获多个奖项。电影《生人勿近》今天中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这是当代瑞典著名导演托马斯·阿尔弗莱德森扬名影坛制作。电影《地下》今天下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地下》是库斯图里卡的代表作，影片通过3位主人公，知识分子和投机商马高，他的朋友黑仔，他们共同的爱人娜塔莉的传奇人生，展现了导演对南斯拉夫这个民族的理解和复杂情感。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新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承高速出京方向望河桥到来广营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翡翠作为中国玉器文化的组成部分，虽然说仅有较短暂的数百年历史，但是它的辉煌成就啊，却足以令其他的玉石羡慕。在首都博物馆啊，馆藏文物当中，各个时代最具代表和特色的古董翡翠，其中就包括李莲英的翡翠扳指。这枚扳指颜色翠绿，透明度极佳。哎，可您知道吗？围绕着这枚扳指啊，其实啊，有着有趣的传说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扳指当中的极品，自然是皇帝的御用之物。无论身份、材质、工艺、纹饰，都是登峰造极。从多尔衮进关，到顺治皇帝初步立足中原，再到康雍乾三朝，皇帝御用的扳指都是有着严格的惯例和规定的。咱们所说的李莲英的这枚翡翠扳指啊，最早是谁的呢？是和珅的旧物，所以啊，它的珍贵精美程度自然也是非同一般。我们用四期节目的篇幅啊，为大家讲述这个故事，今儿是第三期。这故事呢，出自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为您讲述。上次说到了，这王爷绵根救驾有功，嘉庆皇帝将自己的心爱之物，原来啊是和珅抄家时得到的翡翠扳指，就赏给了他。正巧了，这礼部尚书徐有清啊是绵恩的好友，他邀请王爷在府上举办藩邦使节的欢迎晚宴，王爷呀答应了。 徐有清托绵恩在礼部主持藩邦朝见典礼之后，他安排了一桌晚宴，就在定王府内举行。这是一次非官方交际的宴请，性质跟韩熙载那个差不多。这一来，绵恩跟徐有清是哥们儿；二来，绵恩对朝廷的事情有责任心，工作上也不分内外，这是他的优点。可要说到定王爷的缺点，可能此人有点虚荣。可话说回来了，毕竟人家从小就是王爷，这也是情理之中。不久，各国共使全都到了，倭国使臣也来了。本来人倭国不是咱大清的属臣，这次是一个商团，以贸易的身份跟着那帮南亚藩邦一块见定亲王的，说是要跑中国来做生意，到时候要见皇上就没有他们了。这次是非官方的接待，所以这帮人多少有点跟着凑热闹的意思。白天礼部负责接待，到晚上天刚一擦黑，这帮人就呼呼啦啦全都奔了定王府，就跟抱团旅游到下一景点一样，都知道晚上这顿饭丰盛啊，中午那国宴根本就没怎么吃，生怕没肚子蹭晚上这顿。从这儿您就能看得出来，这藩邦国平时的生活是多么的困难，逮着一顿饭不要钱往死里造啊，年年都这样。绵恩也看得出来，看出什么呀？就是他们这份没起子。这次来的有安南、南掌、朝鲜、倭国商团几个国家的代表，定亲王在府内是大排筵宴，这饭桌以上排座次，那讲究按照贡品的珍贵程度来分高下，得一个一个的问， 您这次带的是什么呀？人这说了，祖母绿。好，那您上垂手就坐。再问这个，您带的是玛瑙。好，您也上边就坐。再问这个，您带的是两车麻花，出去门外的吃去，这不跟着瞎果乱吗？我吃天津三绝好不好呢？都给轰出去了，那多丢人呢。其中安南国这回占主要的位置，人家进贡了是四颗夜明珠啊，搁现在来讲体积比乒乓球大点有限，大伙儿把灯都给灭了，能看见四颗珠子闪烁着四种颜色的光芒，红黄蓝白，象征着大清八旗的四种颜色，代表的是天地日月，而且每颗珠子里头都镶着字，合起来念是万寿无疆啊。这一展示给大清朝这几位见过世面的爷们全都镇住了。说实在的，真没见过这么好的玩意儿。绵恩心中暗想，我大清自入关之日起可也100多年了，按说日子不短了，中原地大物博，什么没见过，但是就冲安南国这四颗夜明珠，我今儿才算明白什么叫开眼。这时候徐有清起哄架秧子，说定王爷前些日子救驾有功，皇上赏了一颗扳指，据说是和珅生前收藏之物，这事儿我们可都听说了，正好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借着这股子高兴劲儿，大伙儿都亢奋，您呐拿出来也让这帮使臣们瞧瞧，那意思别光看着人家东西好，也显摆显摆咱们大清国的富庶，您看这王爷府里头一块玉扳指都那么名贵，那皇上有多趁您就可想而知了。那就是说绵恩你也别太低调，给人感觉你这人假拘着，有好东西光自己一人闷被窝里乐，你也得拿出来让大家伙瞧瞧。可这徐的人也是，你这不是诚心挑事儿吗？人家东西你老撺掇着往外拿，这又不是你自己的，你知道人家想不想往外拿呀？你这么一说好像绵恩小气似的。可能绵恩跟徐有清是好哥们儿，俩人过这个不见外，绵恩要是驳了徐有清的面子也不老合适的。可绵恩觉着一块扳指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就算是皇上御赐之宝，至于拿出来这么骗吗？最可气的是徐的人刚一提出来，这帮人就跟着表示出了极强的好奇心，安南南长的共使也借着起哄，将最期待的眼神投向了绵恩，就跟小孩两手托腮盼着妈妈讲个好故事一样。就这劲头给绵恩大爷气的心里说，你们怎么都跟徐有清一个口径啊。就在这时朝鲜共使也说话了，他说想见识见识天朝的威仪，为了让自己这种罪儿小邦开阔视野，恳请王爷出示此宝，但求一观啊。一块玉扳指跟大清的威仪有什么关系呀？没办法，恭敬不如从命啊。绵恩说到底他也是个爱面子的人，他叫明安将匣内的扳指取来传下去给各位大人和共使们看看，特别嘱咐明安，每传到一个人你都要亲自过手，千万别让他们给传丢了或者给磕了碰了，盯紧喽。这明安拿出这块玉扳指，宝物一亮相，借着烛光透过玉顶是通体碧绿，就跟一汪水一样，就那么绿那么好看，好比说你弄一盆水把扳指往里头一放，这盆水都能绿了，拿出来冲着脸，脸都能绿了，再举高点站着紫禁城城门楼子上往南这么一看，柬埔寨都能绿了，这太邪乎了。不过这绿色可是名副其实的， 看得众人也是目瞪口呆，心里头直嘀咕，今天晚上这顿饭吃得真值啊，看见这么多的宝贝。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此时此刻，倭国使臣的能剧歌舞化妆已毕，准备上来表演助兴。绵恩因为没听说过这是什么玩意儿，他就欣然接受了。以后倭国的商团要在中国地面上经常来往做生意，没有官府的支持可不行。当年永乐年间对于外来商团打开国门，而且减免关税，引得大量外商和我们贸易，其中就有倭国。这倭国就是今天的日本。如今倭国商人看各国都有贵重的进贡，为了能够有所表示，特地从本国带来了一支能剧班子。这东西带有浓郁的日式民间传统特色，就算是个见面礼吧。可等这能剧演员一上场，给绵根吓了一跳，差点没接椅子上蹦起来。他用手一指，大胆，何方的妖孽？不是不是，旁边有人半懂不懂给绵根解释，哎呀王爷，听说他们这帮人都这样，这是他们画的脸谱。脸谱？感情他们倭国人都兴这种跟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似的脸谱啊，这白不呲咧的，哎呀，瞧着跟妖兔似的。哎呀王爷，您就尊重他们这民族艺术吧，风俗不是不一样吗？您别看他们这个，其实啊，京剧里头那张飞，他要画上脸出门也能给孩子大人吓哭了，顶多就是咱们习惯而已。 绵恩点了点头，可他心中暗想啊，这还不如河北梆子呢，那多热闹啊，这家伙上边也没个字幕，光听这帮演员叫唤，关键是听不懂啊。多咱想听这玩意儿，看来用不着过东洋，上保定就全办了。绵恩自己那么嘟囔，边上那位大人直捅他后腰，那意思您别让人听见，要不显得咱们忒没见识的。这能剧呀、啊、是日本的国粹，但是定王爷绵恩可能不以为然，他还是觉得京剧比他们那个脆的厉害。这个时候那扳指也传回来了，明安拿着他回到了绵恩的身边，绵恩也没太在意，告诉他把扳指放在匣中装好收起来。就在这时，四周一片掌声，原来能剧已经表演完了。绵恩也跟着鼓了鼓掌，倒不是他有多欣赏，主要是觉得可演完了、真不容易。徐有清在旁边还问呢，王爷，您觉得这倭国的传统戏剧怎么样啊？您赏个画吧。绵恩一听，这能剧呀、演得太棒了，就是人家那唱词吧，我告诉你，我一句都没听懂。没听懂您捧人家干什么，这不捣乱吗？酒席宴前各国使臣又说了很多表示忠心的话，礼部的徐有清大人跟绵恩又向各国使臣保证，只要有我大清的昌盛，就有诸位的国泰民安。反正是非官方接见，说话也不怎么负责，来几句肝胆相照的话，大伙儿听着心里边一热乎也就完了。这里头估计就是倭国心里头后悔的慌。当年明朝的时候，丰臣秀吉打朝鲜，间接性的跟中国也干了一仗，基本上算是大败亏输， 弄得灰头土脸滚回巢去。要知道现在是这样，早就该归顺天朝啊。可是反过来又一寻思，我们天皇他也太个性了，谁都不服。幕府将军就更甭说了，整个东亚各国都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周围，单独给自己国家踢一边去了。天照大神之子不也简称天子吗？看来是一天不容二子，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如此被孤立，冤不冤呢？说到这儿，咱再讲几句题外话。书中代言，美国的佩里将军率四艘军舰就把日本的国门给撬开了。在此之前，日本跟中国一样封闭，而且还不如中国。好歹咱们地儿大，物产丰富，要什么有什么，吃穿不愁啊。日本那点本土资源，那都不够他们本国消费的，不开张还真不行。说日本实相就在这儿，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这点咱就得服人家。列强一发狠儿，他就怂，不知道是真怂还是装怂，不跟你们较劲，较劲也较不过。先甭说别的，您那船好歹是金属的呀，我们这个木头板子接的，撞一下估计都受不了，甭说打仗了。但问题是，人家是冲咱开枪，也不给咱这短兵相接的机会呀。意识到了这一点，好，日本点头，让我开国门我就开国门，也没吃什么天大的亏。不久，人家日本维新图强，照样发展了起来。您再看中国当年，好，七个不服八个不忿，那馅儿大了，非得让人家给咱们打老实了才算。这才意识到咱们也得变法，日本就是这么起家的，低头学人家吧。可咱们变法太晚了，难免让人责备一句，你早干嘛去了。慈禧太后那是不让变，这老太太拦着，谁敢忤逆？您说个不字儿，皇上都让老佛爷给扣下了，您能比皇上横吗？说句大不敬的，给您把刀，只要是您能上前去，就跟曹操刺董卓一样，他能把老佛爷给咔嚓喽。您就搞变法图强，没人拦着您。可是有一节，这事儿要是但凡有那么点子可能性，早就有人干了，还能等到八国联军来？中日的差距就是这么拉开的。闲言少叙，书叙正文。天色已晚，饮宴接近了尾声，各宾客及共使陆续散去。侍郎徐有清辞谢了定亲王绵恩，打道回府了。绵恩结束了一天的应酬，也准备洗洗睡了。酒席宴前也搭着多喝了两杯，脑袋有点晕。一觉醒来，头天晚上干了什么都没印象了。现问管家明安，哎，我说明安，我昨儿晚上喝完酒都说什么了？明安一听，王爷，您没说什么呀，您就骂人家能聚来着。哦，啊，对对对，还有别的吗？那没了。绵恩点点头，这就踏实了，一翻身再来个回笼觉。这位绵恩呢，他把自己拿玉扳指跟众人面前显摆这事儿可就全忘了。事情到了后来，诸位使臣亲自觐见嘉庆皇帝，将贺礼当面呈上，咱们就不表了。咱们再说那枚扳指，这一篇本就掀过去了，从此后没人再提过。嘉庆皇帝赐给绵恩的玉扳指也很少再有人见到过，有时候朋友来了也拿出来看看，博得一下别人的几句夸赞。但谁也不会知道，自打那次宴会之后，绵恩府上珍藏的这枚玉赏扳指早就不是嘉庆当初给他那个了。就在上次让众使臣拿着挨个传看的时候，这扳指

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系列活动欢乐驾到，爆笑幽默脱口秀，欢乐段子听不够，明星大咖来助阵，现金红包大放送，北京电台让你笑笑笑笑笑不停。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豆汁必饱酒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棒儿干。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 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根据高月熙所著的《玩意儿》一书，给您讲述李莲英翡翠扳指的传奇故事，有请大豆相声俱乐部实力演员武宗亮为您讲述。 有人可就问了，不对呀，绵恩当时怕出岔子，还特意让管家明安跟着呢，就算是徐有清想玩手法，这明安看得真真的，他哪有那个机会呀。您可算问着了，不错，要不是这位管家，徐大人还办不成这事儿呢。整个的棋局，也就是天知地知，徐有清知，还有一个人知，那就是明安呢。要不怎么说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呢。徐有清收买了明安，让他配合自己一下，到时候他把玉扳指留下，明安把徐有清预先准备好的一枚假扳指拿回去装好，他神不知鬼不觉，这事儿就办完了，以后跟谁也不提。绵恩到最后也不知道自己的玉扳指被换了，坑自己的主犯和从犯，一个是老朋友，一个是自己忠实的奴仆。到后来明安还是一如既往，该怎么伺候绵恩就怎么伺候，可是这个不为人知的一段就自当成全了徐有清和明安这两个人，此二人里应外合，把主子给涮了一把。您说这上哪儿说理去，好在皇上不追究，追究什么，赏你这扳指哪儿去了，绵恩念好吧，要不然这事儿可就麻烦了。自打绵恩被他那仗义的哥们骗了扳指之后，不知道过了多少年，这枚玉扳指的传说又在清宫上演了。这次的主角仍然是一位王爷，也不知因为什么，看来这枚扳指跟王爷有缘，头一回是定亲王绵恩救驾赏来的，这一回又是怎么来的呢，不得而知，但是这位王爷要是提起来可是大大的有名啊。此位并非旁人，他就是当初跟着咸丰争夺皇位，结果老天爷偏不给坐脸，败下阵来，但却也坐得辅政亲王的高位，被封为恭亲王的道光第六子奕欣。这可是位传奇人物，有清史学家曾称，要想搞清楚中国近代史是怎么回事，只需研究四个人， 那就是慈禧、奕欣、李鸿章还有赫德。其中奕欣和慈禧并驾，代表着清廷大地主统治阶级，国家命运的决策者，大清号航船的舵手。另外还有一个人，故事就在他们俩中间展开。此人地位没有恭亲王高，但是论起来民间的影响力倒一点不在恭亲王以下，尤其是民间传说、小道消息，还有数不尽的谜团。他曾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小太监，就靠着跟慈禧太后寸步不离，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最后发展成那位炙手可热、突破了清朝对太监品级限制的李总管李莲英。他跟崔玉贵、安德海、小德章并称晚清四大太监，这四个人里李莲英那是为首的。要说这两个人可有点意思，他们俩之间能有什么故事呢？一个是王爷，在辛酉政变中跟慈禧两个人珠联璧合、叔嫂搭配，干活不累啊。慈禧当政了，给奕欣封为大清的议政王，掌管宗人府、军机处和后来的总理衙门。另一个是一名太监总管，同样也是傍着慈禧这尊老佛爷，一步步小心谨慎、沉稳低调，凭着为人的精明和处事的圆通，愣是突破了清朝太监只能做到四品的界限，被超擢为二品的顶戴。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民间关于恭亲王和李莲英还有这枚玉扳指之间的传闻大致是这样说的。首先说恭亲王是打哪儿得来的这扳指，因为这个问题得追溯到当初徐有清把扳指怎么处理了。他是自己留下了一代一代往下传呢，还是出手让给了别人？这东西没处打听去，没有哪类正史野史专门为扳指开一专辑，全都是口口相传，传着传着保不齐就能传走样了。咱们就只当恭亲王是打民间古玩珠宝铺子里淘换来的。话说有这么一天，恭亲王奕欣跟李莲英打了个照面。李公公这人呢，别看二品的顶戴，他那是名分上的，不是真正的二品大员，这是给他的一个殊荣。见了恭亲王，您再大也是总管，也得点头哈腰。可巧的是呢，这一天正好恭亲王手上套着这枚扳指，李莲英给六爷打签请安的时候，他一欠身，眼睛正盯在这枚扳指上，一抹鲜艳的翠色进了李莲英的眼睛里，可就跑不出来了。他半天没回过神来，还是恭王叫了一声这才抬起头来。六爷，您这手里的扳指可是不赖呀，您能赏脸给奴才见识见识吗？奴才看完即刻就还给您。恭亲王一听，甭介，爷我这儿也是刚得的，自个儿还没玩够，你呀等着吧，等爷玩够了一准赏你，到时候你爱玩多久就玩多久。哎呦喂，我的六爷，瞧您这话说的，奴才哪有那意思呀，就是想开开眼。老话怎么说来着，哀金似金，哀玉似玉，跟着您这块美玉，小的我也长见识不是？李莲英说完话，俩肩膀稍微往后这么一搭了，胳膊往下一垂，站的是鼻管调直，俩眼往下一顺，一副听令的相，这也是他标准的站姿。恭亲王有点不耐烦了，李公公，咱们都是熟人了，我说话可不见外，您别介意，甭看您这下半扇缺了一块，您这上半扇嘴里这舌头可是功夫了得， 这家伙越说越能白活，我多怎成了美玉了？得了，我上军机处还有事呢，那边几位大人等着我，恕不奉陪，这枚扳指我回头给你，你呀就甭惦记了。说完一闪身走了。李莲英站在后面目送恭亲王远去，心里头这块病算是落下了。哎呀，这王爷在玩多久才能赏给我呀？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珍宝传奇。 这事儿过去没几天，慈禧接见奕欣，两个人谈点事情。奕欣这手里头依然把玩着那枚扳指，合着他是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他知道玉这东西养人，随身带着也能给玉提成色，时间越长保养越好啊，他就放不下了。老佛爷跟奕欣说着说着，眼睛就瞧着奕欣这两只手就没闲着，不停地玩这扳指。老佛爷就问他，你这手里摸什么呢？拿出来瞅瞅。奕欣当时一顺手就把扳指搁龙书案上了。慈禧一看，嘿，这东西不错呀，当时他也是爱不释手。刚才是奕欣没完没了地搓这扳指，现在改慈禧搓了。一心心中暗想，得，老佛爷这是喜欢呢，这东西要不回来了。碍着面子，一心打牙缝里挤出来一句话，太后，您要是真喜欢的话呀，那就送给您了吧。最后这几个字儿，真是咬着后槽牙说的，他心里哪舍得呀。前儿个李莲英跟他要他都不舍得给，今儿个太后喜欢他不给也得成啊。哟，慈禧乐了，王爷那多不合适啊，您的东西我可不能要。 哎呦，没有没有，这样的扳指我府里还有俩呢，您尽管拿走，不碍的。 说完这句话，一心现在除了想左右开弓抽自己俩嘴巴以外，别的什么都不想了，心里说，我这不没事找事儿吗？那作为慈禧来讲，那就当仁不让了。两个人散了之后，他就把这扳指给揣走了。恭亲王回到府里，一连啐了四个盘子，家奴院工们都不知道今儿这六爷是怎么了。可事儿还没完呢，又过了些日子，皇上召见军机处列位大人，吩咐李莲英到军机处叫起儿，也就是传话吧。李莲英最后临走到恭亲王面前的时候，一挑大拇哥，一抹鲜艳的翠绿进了恭亲王的眼睛里，可就跑不出来了。一心一看，哟，这不是我那枚扳指吗？怎么跑到你这爪子上来了？心里边纳闷可不好明说。这时候李莲英倒先张了嘴了，六爷，您看奴才这扳指前两天刚得着，当然喽，跟您那个肯定是比不了啊。好比说您那扳指是爷爷，我这扳指就是孙子。一心这个气呀，心说你跟我这装什么大头蒜呢？这就是我那个呀，还什么爷爷孙子的，指不定你跟太后那儿怎么说的呢。我说他那天怎么对我这扳指这么感兴趣呢？敢像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两个人合着伙憋我这宝呢。就这么着， 李莲英就把恭亲王一心的翠玉扳指转在了自己的手上。这李莲英也是真爱这枚扳指，可能多半也有瞧别人眼热，这大太监的范儿，您瞧翠玉贵了吗？整天一副行头，头顶上那是海龙的帽子，毛朝外，手里头拿一玛瑙烟壶，手指头上准套个翠玉扳指，要么就揉俩核桃，不给核桃揉出包浆来不算完。李莲英手指头上缺这么一个上等的翠玉扳指啊，他出门跌份，别人不敢比，在太监行里怎么也得比崔玉贵强啊，他弄一扳指我也得弄一个，而且不能比他那次。您看从后来李莲英的坟墓发掘来看，不错，这扳指最后是李莲英的，但是究竟这故事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假的可就不好说了。不过可以依据历史的知识来判断一下，基本可以认为故事的前半部分是靠谱的，后半部分也就是李莲英拿扳指给一心显摆那段不大可信。为什么呢？ 那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传说的后半段它不太可信呢？咱们呀下期节目再说。咱们还是再来说一说这扳指。首屈一指自然是皇帝佩戴的扳指。清宫造扳处先是依皇帝谕旨，让御作、牙作等专业机构按照皇帝的意愿和喜好做出上用的纹样，在经皇帝本人确认修改之后方可制作。御用扳指上面啊经常有御题的诗、诗意画和宫廷专用纹饰等带有浓厚人文气象的雕刻。这类扳指是当时技艺最高工匠的倾心之作，也是当时啊宫廷文化和皇帝本人气质爱好、文化理想和审美品味的集中表现。再有就是御赐扳指对于很多各地的高级官员、附属国进贡或者宫廷在江南定做的扳指，皇帝呢往往不是自己个儿戴，而是赏赐给高官、宠臣、皇室宗亲。比如这乾隆皇帝就会把此类的扳指赏赐给在平定回部和大小金川战役得胜回朝的这些将领。除了御用和御赐扳指之外，扳指当中的探花呀，要数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皇家宗室为自己定做的。扳指上面呢往往会刻有宗室本人的私印，亲王赏赐家奴、下属或者馈赠亲友的扳指也属此等之列。接下来则依次是大将军王、抚远大将军及其同僚下属诸将军的扳指、贺寿用的扳指、嫁妆扳指、纪念或占卜扳指、商用扳指。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丽，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好歌会说话》节目，再见。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穿越中华民族五千年过往沉寂斑斑的记忆，回眸西方世界中世纪至今文艺复兴的精彩，奇人奇事巧夺天工，古玩珍宝流光溢彩。 每周六日上午10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 兆赫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背后的文化故事。 收了谁的脸，安定又在落在你安全，你全空白寻找的人不选，眼神泪思念，24敲钟边的音乐间，那藏头的事不然都在前留下枕边回忆轮流回到耳边，朦胧的